建设生态文明。北京时间1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。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下午一点，海南，躺在树下，阳光和海浪，就是最美好的一天。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一生光影梦，绝代有佳人。金庸说，西施怎样美丽，谁也没见过。我想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。梁羽生说，绝代佳人这四个字，夏梦可当之无愧了。李汉祥说，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演员，气质不凡，也令人沉醉。当导演和影迷们都赞叹此女只应天上有，津津乐道她的美貌时，夏梦却说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漂亮。她惊艳了岁月，却宁愿见好就收。如今梦醒灯灭，只留银幕上的倩影依旧。 不可以留住昨天， 曲《似水流年》曾是夏梦监制的同名电影《似水流年》中的主题曲。感叹似水流年，当初外貌早已改变，但情怀未变，现在徒留思念，怀念往年。上世纪50年代起，夏梦在香港从影17年，演过近43部电影，刻画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。无论是典雅端庄的大家闺秀，还是清纯可人的邻家姑娘，都被夏梦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她也是许多香港明星心中的大明星，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左派电影长城公司的当家花旦。但许多年轻的影迷初识夏梦，应该是因为据说她是金庸的梦中情人。侠青龙，当真非尘世中人，描述的是《天龙八部》中王语嫣出场时的气韵。有很多金庸的读者认为，只有夏梦能担得起这份诗情画意。金庸也不吝啬于赞美夏梦的美，西施怎样美丽，谁也没见过。我想她应该长得像夏梦才名不虚传。 对不起各位姐姐妹妹，我来迟了，来来坐吧。 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大清朝的开国元勋洪承畴，洪中堂啊。 是他？那我倒要见见。 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 这个 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？ 秋翡翠的云儿更美妙， 作为影坛的一代佳人，夏梦不乏追求者或爱慕者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而金庸似乎是贴在夏梦身上一辈子的标签。金庸单恋夏梦一事，上世纪80年代 在香港坊间流传。到了90年代，随着金庸作品广为流传，这个说法似乎也是金庸公开的秘密。这张照片是拍摄《绝代佳人》时编剧林欢，也就是金庸和夏梦讨论剧本的时候留下的合影。有人说金庸是为了夏梦才屈居长城公司，对于这一切夏梦一直没有反驳过什么。直到2014年，在上海， 已经81岁的夏梦从香港到上海参加夏梦电影展。在活动上，夏梦风采绝伦，但发言不多，她生性寡言，主持人请她对影迷说几句话，夏梦拿起话筒微笑着说：我不会说话的呀。台下的观众翘首以盼，夏梦停顿了几秒，结果只说了一句：我希望大家还是支持我们的电影。 之后有记者又问到关于金庸的那些问题，夏梦很明确地对金庸的梦中情人的抬举表示了回绝。一向少语的夏梦说道：和金庸的事其实不如不说。这一句话打碎了众人的八卦梦，也表明了夏梦的态度：故事都是别人，他有自己的人生。 在那个没有修图和滤镜的年代，除了让人惊艳的绝世容颜，许多人不知道夏梦用她的智慧活出了一个完美人生。她的电影人生也是香港电影史的缩影，而她留下的不止一抹美丽的身影。在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，1933年2月16日，杨家迎来了第一位孩子，是位千金。据说当时祖母找人给孙女算了算，孩子命中五行缺水，取名杨萌萌，并选择三点水的萌。杨柳依依，飞絮蒙蒙，散发着一种烟雨江南的诗意。杨家祖籍苏州，是苏州的名门望族，在上海杨家也富甲一方。祖父杨书鼎创办了新衣布厂和永大银行。1945年，夏梦和妹妹杨洁考入上海中西女中，从这里毕业的校友很多，最知名的当属宋家三姐妹。在校期间，夏梦她爱上了莎士比亚，爱看话剧，也爱看电影，这也为她日后从事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。后来人们问她：你最喜欢莎士比亚的哪部作品时，夏梦反倒幽默起来。她说：反正不会是《仲夏夜之梦》，因为当初夏梦的艺名就取自这句话。 从同期的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夏梦家境优渥，少女时期的夏梦基本上没有什么烦心事儿。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娘会成为将来电影史上璀璨的星光。从1947年开始，命运已悄然改变。 1947年，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国统区通货膨胀，货币贬值，百姓拿着一口袋钱买不到一口袋米，物价狂涨已经推翻了社会秩序，百姓生活艰难。在上海，一些资本家和电影人南下香港以成风气，这一大批有着创作经验以及人生经历的电影人的到来，使香港国语片空前兴旺。 1947年，夏梦随家人乘飞机来到了香港，之后考入以管教严格著称的玛丽诺修院学校。这张照片上是初到香港的杨家四姐弟，那年夏梦14岁，已经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夏梦旁边的就是妹妹杨洁，爱打篮球的杨洁后来成为我国第一支国家女篮队的著名中锋。多年后，夏梦感叹，初到香港除了语言不通之外，天气也不怎么习惯。三年的时光让夏梦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一切，他尤其喜欢一条小路， 小路连接学校到家里。小路上的一切他都熟悉，走在寂静的人行道上，有时候他会感到迷茫，会感到寂寞，会想到人生。这或许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成长的烦恼。也是在这条小路上，一次突发奇想改变了夏梦的人生轨迹。1950年盛夏，九龙城，嘉林边道中间一栋双层的洋房，夏梦在香港的家就在这里。这儿也是当时香港的豪宅地带，地处僻静。原本坐在院子里藤椅上想要温习一下明天课程的夏梦，把书拿起来了又放下，他的心里有些莫名的惆怅。他决定拉着妹妹去散步。还是这条小路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每一块石头，每一道墙，他都非常熟悉。夕阳已经慢慢的落下，远处的山还有模糊的轮廓，再往北走能闻到阵阵花香，路的尽头是一片高地。站在那儿望向另一边，一道灰色的砖墙内灯火辉煌，夏梦知道那儿就是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地方。 1949年后，香港逐渐取代上海成为主要的华语电影生产基地。上世纪50年代的东方好莱坞指的就是香港九龙一带。在当时，这里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，几乎所有的梦工厂都集中在这里。 晚上这里是灯火通明，只见门楼的上面悬挂着摄影厂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的牌子。虽然家里距离片场这么近，但夏梦从来都没有想着要进去看看。可是今天夏梦想知道走进那扇大门会是怎样的感觉，究竟电影拍摄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？夏梦对妹妹杨洁说，电影咱们看得多了，今天咱也看看拍电影的好不好啊。刚刚要往里走，却被门口坐的蛮卫给拦住了，问他们找谁。这时候他们才看到旁边的指示牌上写着谢绝参观四个字。两姐妹失望地退了出来，但还是时不时的呢向后张望。突然有一个小女孩走到了夏梦身边，问道，哎，你是杨萌吗？杨萌萌是夏梦的本名，但是因为念起来太嗲，从中学开始家里人就给她改名叫杨萌。小女孩介绍自己是夏梦的学妹，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夏梦经常参加剧团的活动，所以认得她。小女孩说自己可以带着他们进去参观，于是跟着小女孩，夏梦第一次走进了长城片场。 如今提到长城公司就想到夏梦，而说到夏梦也绕不开长城。那是夏梦第一次走进长城电影制片厂，形形色色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正在拍摄长城公司改组后的第一部影片《谎言世界》。小女孩叫毛妹，是长城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兼制片人袁养安的二女儿。 那会儿呢就是袁养安呢在找演员，那么就毛妹妹是他的女儿啊，他就问毛妹，你们学校有没有人可以做演员的？那么他说有一个个子特别高，那么他就带我跟袁养安见面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当时原本被长城公司召集起来的一大批明星，要么充满爱国激情地回到国内，要么跳槽到其他电影机构，长城电影制片公司 一时间青黄不接。袁养安把目光投向了发掘影坛新人。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夏梦在2014年4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。视频中，夏梦轻描淡写地形容那段往事。但当时的那段时光，算是夏梦出生以来最忐忑不安的日子。一向不善言语的夏梦有一个好习惯，他把内心的话都写在了日记本上，从影一年多来的心情都被他记录了下。1952年的1月，袁养安几经劝说，夏梦同意把他的日记刊登在《长城画报》上。我们找到了这份日记，通篇看下来文笔流畅，把一位17岁的少女的心事展露无遗。夏梦在日记中写道，参观了一次摄影厂之后，对于电影忽然增加了兴趣。平时在学校里，在家庭里，我并不是最爱看电影的一种人，也就是不能算作影迷的。可是我看过摄影场上的情形，我开始觉得电影是一种使人兴奋的工作。我不知我为什么自小就爱好戏剧，我总觉得唯有戏剧这艺术最能表达多方面的人生。我早就有个人希望，我希望我将来能专门研读戏剧，并且希望有机会扮演各种不同的人生。但是期望是期望罢了，我没有想到这眼前突然的实现。这突然的实现让夏梦有些惶恐，生活突然的改变了，每天不用再背着书包上学校，而是往摄影棚去。摄影棚没有考试问答，可夏梦觉得摄影场可比上考场困难多了，因为那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小学徒。 1950年11月出版的《长城画报》第三期的封面女郎正是新人夏梦，这也是夏梦生平第一个封面。接下来拍摄的《禁婚记》则是夏梦的第一部电影。有评论称，夏梦在《禁婚记》中的表演悠然自若，并没有演员出上镜头的羞怯。电影中夏梦扮演的杨霞芝已经是位初入职场的少妇，而当时夏梦只有17岁，她又是如何把中产少妇的苦恼不露痕迹地演绎出来的呢？ 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夏梦也犯愁，剧本上的字都能完整的背下，但该怎么演呢？自己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，更别提当少妇的心态。于是夏梦决定来拜访一个刚刚结婚不久的亲戚。亲戚和她的丈夫都是在外上班的，只有周日休息。夏梦去的那天刚好也是周日。小夫妻一开始以为夏梦只是问一些问题就走了，中午他们吃完了午饭，就想着夏梦该走了吧。夏梦反而坐得更稳了，她想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比如说你们下班之后回家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呀，她想观察的更多。于是一直聊天聊到了晚上，最后亲戚向夏梦下了逐客令，说本来一周也就休息这么一天，想和丈夫去看看电影什么的，没想到夏梦足足就待了一天，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。在夏梦看来，别人看电影那是消遣，可电影对她来说那是严肃的工作。回到家中的夏梦又经过了几个通宵研究剧本，还会拿着剧本到表演老师夏霞家里去练台词，探讨人物造型，日复一日，直到电影开始拍摄。夏梦没有想到《禁婚记》放映之后会让他在影坛上一鸣惊人。 1950年到1951年两年间， 夏梦马不停蹄地拍摄了四部电影，《禁婚记》、《门》、《娘惹》、《一家春》，有讽刺喜剧，有严肃的社会剧、家庭伦理剧等。之后他的电影作品更是层出不穷。 你陪他到楼上去。 师傅， 我不去。 上去吧。 我偏不去。 哎呀，怎么了？疼不疼啊？ 还好。 我来给你揉。都是沙发不好啊。 夏梦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培训，但夏梦用她的毅力和认真，让香港电影界很快记得了夏梦这个名字。只是这一切让夏梦的家人未免有些担心，因为毕竟当时的夏梦只是一个17岁的未成年少女。对于夏梦家长的担心，长城公司的负责人袁养安向他们保证，长城公司是当时最大的左派电影公司，也是来自大陆的进步人士在香港的文艺战线。新长城公司经过改组，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直接领导，成为政治立场鲜明的左派电影组织。在当时，相比邵氏等电影公司，长城公司无论是在资金、市场占有率上都不占优势。 多年以后，夏梦自己也说道，自己当时之所以会加入左派的电影公司，倒并非因为大陆移民背景，而是因为左派的公司更规范正统。他和长城公司约定，不参加剪彩，不应酬宴会，不拍摄不健康的内容，他只拍戏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夏梦走红以后，也有很多右派的公司重金来挖掘，但都被夏梦拒绝的原因。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，夏梦开始拍戏了，但家里人反而更担心了，他们担心夏梦的健康。夏梦现在比上学的时候更累。 当时还是英国统治下的香港，在香港拍长城公司的戏必定是素衣加身，做的是给老百姓看的故事。当时许多明星路过卖国货的裕华国货都会绕着走。在当时的香港，爱国是个敏感词。妹妹杨杰接受采访时说道，其实夏梦签约长城那年，每个月待遇才200块钱，相当于当时一个小学教员的薪水，有时候还要通宵达旦拍摄钻研剧本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但是对于这些，夏梦只知道闷头拍戏。 电影对于夏梦来说是特殊的，他并不计较薪水。当他决定从事电影行业时，他已经改名换姓，牺牲了学业和已经一切正常的生活。在他还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时，就已经开始体验不同的人生了。 纤纤玉指拨动着音律，颤动着的却是女儿家心弦深处的柔情。如姬的扮演者正是20岁的夏梦，电影之前名定为如姬，故事改编自郭沫若的虎符。夏梦出演此角后，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称，绝代佳人之名与夏梦绝对相称。然而夏梦后来回忆说，如果当时电影名就叫绝代佳人的话，或许就不敢接受演他了。对于任何一个女演员来说，这个剧名都是一种太大的威胁。公司决定改剧名的时候，我已对如姬研究了很久，我已爱上了这个角色。为了演好如姬，夏梦做了很多功课，不仅研究人物性格，理解他的思想，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。在夏梦看来，如姬是中国古代坚毅妇女的一个典型。绝代佳人不是形容她的外貌之美，而是她的人格之美。 公子，你能够救赵国就是对我好，在我心里比服侍公子还舒服。 1953年中秋节后，